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969听资讯，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银奇。近日，相关媒体进行一项公务员离职调查显示，有超过70%的受调查者将公务员离职的原因归于薪资低和晋升空间狭窄。专家建议完善薪酬制度。中国公安部近日在北京召开视频会议，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强调，各级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。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盖近日将公布高中毕业会考改革计划，并表示已确定届时高中会考最终考试的科目数量将会从目前的10几个缩减到4个。2018年，北京西城区将继续打造500家示范餐饮单位，同时针对目前网络点餐呈增长趋势现状，将启动首批100家网络示范店的评选工作。我市为推进全体人民住有所居，按计划2018年将分配1.5万套竣工1.1万套公租房，同时加快以工地共有产权房的开工建设。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近日在纽约举行，美国歌手 Bruno Mars 成为当晚最大赢家，横扫包括年度歌曲大奖、年度制作大奖、年度专辑大奖在内的6个奖项。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大多数情况下呢，这句话是对的，但这并不能说明高价格就一定等同于高质量。而就在最近呢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公布了对服装的抽查结果，其中呢，不少名牌服饰都存在质量问题，被判定为不合格的产品。此次抽查的服装销售企业有54家，其中呢有23个批次被检查出不合格，比如商标为爱绰的女士上衣，价格为12400元，最终呢被检出纤维含量和起球项目不合格。而标称为乔治阿玛尼的一个风衣呢，价格为35500元，最终呢也被检查出纤维含量不合格。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呢，请大家不要过于担心。针对这次抽查发现的问题，工商局已经告知了经营者要立即停止销售。说到这儿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有听友翻出自己的阿玛尼风衣，有一阵心痛呢？ 若能表白我心中的依赖，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。若能敞开把真相说出来，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绕的土地，而这一片土地上总会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和一群特别的人。

阿里郎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，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。九六九直约专线：1381001969，1381001969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就在前几天呢，刚才的资讯里也提到过，就是2018年的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 Grammy Awards 在纽约举办，这是自2004年以来呢再次重返了纽约。那这次的格莱美音乐奖的人生赢家呢，就非 Bruno Mars 莫属了。可能提到他的英文名字你不认识，但是提到被中国网友冠名的火星哥，也许你会知道吧。不知道也没关系，他的很多歌曲呢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。他的歌曲有很多走 disco 的复古风，让人听起来就是不禁想跳舞。当然呢，他的嗓音也是一大亮点。而接下来呢，即将要播放的火星哥的这首歌被称为懒汉之歌，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 The Lazy Song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。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火星哥 Bruno Mars 的 Lazy Song， 一首节奏轻快、歌词幽默的歌曲，大概意思就是今天我就是大爷，大爷我啥都不想干。其实呢，火星哥的音乐风格不仅局限于 R&B， 像是 funk 的曲风他也很擅长，比如他的一首 24K Magic， 还有去年非常火的一首 Uptown Funk。 其实呢 funk 的音乐类型呢源自于美国，是一种有节奏适合跳舞的音乐新形式。其实在我们中国呢，做这类型音乐的人不是很多，但还是有一些歌曲是有 funk 元素的，像内地歌手有一些老歌啊就有一些 funk 的元素。比如在90年代，林依轮发行了第一张专辑，其中《爱情鸟》这首歌呢就融入了 funk 和 New Jack Swing， 此曲一经推出便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可见 funk 音乐的独特魅力。 诗歌

带上你。 是上午十一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